耶，就是怪，就是怪，耶耶耶耶耶耶耶，就呀就是怪，就是怪。你如果不呼吸， 呼吸； 你如果怀疑， 怀疑， 就把那画卷打开， 就把那画卷打开。 怀疑 就把那画卷打开， 就把那画卷打开。